中分离在这相隔遥远两极，要别去的只能加倍地爱惜，好像双手一放，虽然充满盼望，生命都给牵走一片最好地，将感情累积，别离才有价值，挂念会将生活空与白着了色，身在天边海角，思念不会缺席，再见为了他照更亲力，让前路越去越有方向，想将感动你的歌唱多一遍，眼前无端一闪亮带一点茫然，也许我的眼前还是不舍得你望见，想好好地看清楚每一张脸，眼前灵光一闪像照片般流传，来让你的好想尽心底好到永远，想尽心底好到永远，前无端一闪亮带一点茫然，强忍过的挂牵流落于腮边，幻想好好地看清楚每一张脸，眼前灵光一闪像照片般流传，连泪眼分花都似千火将赞美。